在下雨天，还没回应手机也没电，就别冲锋吹赶时间，事与愿违会天天不断上演，无能为力的瞬间，骗自己爱你克服一切。 It's too bad, bad, bad， 有些人怎么都看不对眼，等待缘分等感觉等过多少年，试着一直在身边。 It's too bad, bad, bad， 两颗心无法一起到终点，我愿意想情愿，你却越走越远，骗自己爱能克服一切。

说对不起，怎么样我都会珍惜。如果你爱怎么讲，我怎么做也不会影响我的心情。你知道有时候男孩更难捉摸，难捉摸暧昧的朋友，现在到永远我真的感觉有，一想你我的心就狂跳，我的我忘记不记得了，情人到了没有什么，不是想见你不过想见你，大地和蓝天出现的全是你，我才不管你的表情，我才不理你会不会赢，不想难为你，我不想放弃你，决定告诉你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心跳，你看一看我睡得不好，喝水想着你，打车想着你，合眼闭眼间出现的全是你，我猜不猜你的表情，我听不到你的回应，我想安慰你又不想放弃你，决定告诉你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爱你。 杨宗纬填词的《第一回》是一首关于告别的情歌，前奏以及他弹奏预告了孤单和沉默，只有沉默才能听懂沉默，只有想念才能用想念包裹，只有胸怀里的痛， 只有沉默才能听懂沉默，只有想念才用想念包裹，只有胸怀里的痛才会在胸怀里淹没，只有安静特别赤裸，独自绕过回忆埋伏的巷弄，什么时候换你埋伏在街口，总爱装懂地说，生命有时天晴有时交错，说完后不久你撒手就走，如此洒脱，我们还没走过那沙哈拉沙漠，也没有在亚马逊雨林探险过，比那难壮阔，狂河里游泳都没有过，只有彼此允诺，你说过要去那肯亚坐热气球，牵着手漫步在爱琴海的日落，到底有没有为什么不开口，还是要我相信你应回首告别，独自绕过回忆埋伏的巷弄，什么时候换你埋伏在街口，你总爱装懂地说，生命有时天晴有时焦灼，说完后不久你撒手就走，如此洒脱，我们还没

signor Pretore, io vedo che sono. Non lo so.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，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， 还有爱逛新手的真调，当然专属我们的品酒享受私人音响。 我觉得人的心不止一面，任何事都不是绝对，曾因失去他感到痛苦心伤，不爱一身轻盈，月月淡淡的酸。我会想他此刻过得怎样，但这只是随便想象。眼前还有好多事让自己忙，常常忘了身在何方。不免风一阵，气氛不一样，发现季节已经更换，午夜梦回时莫名的彷徨，暗自怀念幸福模样。又想再为某人忙碌和分享，又怕空忙一场，情歌满街也默认心房，我却没有一个倾吐对象。多想再为某人欢喜和忧伤，却怕酒壮又狂。爱情这东西拥有了好麻烦，少了又拼命想。都不是绝对，曾因失去他感到感不心伤，不爱一身轻盈，月月淡淡的酸。我会想他此刻过得怎样，但这只是随便想象。眼前还有好多事让自己忙，忘了身在何方。不免风一阵，气氛不一样，发现前季节已经更换。午夜梦回时莫名的彷徨，暗自怀念幸福模样。分享又怕空梦一场，情歌满街淹没人心房，我却没有一个倾吐对象。多想再为某人欢喜和忧伤，却怕酒壮酒狂。爱情这东西拥有了好麻烦，少了又拼命想。我想再为某人忙碌和分享，又怕空忙一场。情歌满街淹没人心房，我却没有一个倾吐对象。我想再为某人欢喜和忧伤，却怕酒壮又狂。情这东西拥有了好麻烦，少了又拼命想。多想再为某人忙碌和分享，只怕空梦一场。 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，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是牛奶咖啡的专辑《越长大越孤单》当中的一首《蝶恋花》。牛奶咖啡他们是来自于中国新音乐厂牌摩登天空的旗下，自2005年以来呢，获得了来自广大听众以及媒体的高度评价以及关注。 花儿花儿为谁开，一年春去春又来，花儿说她为一个人等待，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，花园里小路上独徘徊。 减何必要当做抉择的关键，原来改变有旅行的快乐，全新的路才会有意外。接下来听到的这首跳车，奶茶的歌总是像是为我们这种人生的阶段配乐，引起了大家的共鸣，促使我们做出了不同的决定。 看你那孤独无期的安全，怀念寂寞雨水火的危险，向往火月，虚化后向往沉淀，心就像月亮会圆缺，幸福是彼此牵绊的缠绵，我拥有自我实现的空间，何乐到那

心，我们怎么了？互相的安慰，彼此打气。下次见面， 那杯咖啡， 时间一点限定。 关于棋子这首歌呢，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先想到王菲的，没错，是同一首歌，但是呢风格两者都是完全不同的。王菲版的是凄婉，周华健版的是悲壮，更喜欢周华健版本的那种跳跃性的小提琴，大量的分音的木吉他和周华健的那种有如过河卒子般的壮烈的演唱，我觉得风格更适合男人多一点点。 曾走出你控制的领域，走进你安排的战局，我没有坚强的防备，也没有后路可以退，想逃离你布下的陷阱，却陷入了另一个困境，我没有决定输赢的权利，也没有逃脱的幸运，我像是一个进进退任由你决定，我不是你眼中唯一将领，却是不轻言的小兵，我像是一个棋子，来去全不由自己，棋手无悔，你说不曾犹豫，我却受控在你手里。全部由自己，今生

岁月把过期的幸福交换成觉悟，改变了归途。旅途只好是旅途，一生几十万步，活着就是要不懂错太欢呼，陌路一样是逐鹿，不把客栈当归宿，早已全都是身外物。习惯就停不住，相信看清楚，谁会陪我回到最初？想你想哭，是蔷薇的苦，何不如意和平相处？还好有些命运难不住。这何来荒芜的顽固，不在乎应许的赌注，失去了脸皮你就要反复。旅途只好是旅途，一生几十万步，我只是需要不断做太顽固，我努力 坚强，我

青春的年华，而男朋友也带回家给爸爸，看看可不可靠啊，吃顿饭聊聊天也不错啊，你就当是上了一堂人生的教育课吧。 柯以敏具有非常优雅淡然的气质，她拥有令人惊艳的嗓音、宽广的音域、纯熟的技巧以及完美的感情注入。柯以敏的歌声可以用唯美来形容，她擅长表达抒情的歌曲，也能够将舞曲表现得极为的突出，甚至可以将空灵的曲风表现到极致。接下来听到《心甘情愿的女人》。 若我是你那心甘情愿的女人，只想留给你最后一点点的温存，而你是多么多么的残忍，让这女人变得不再纯真。若我是你那心甘情愿的女人，只想保留最后一点点的自尊，而你是那么那么的心狠，任凭我的心一天天变冷。是想你、怨你、念你、恨你的女人，而你是他的人，却拥有我的吻。你是温柔迷人、让我痛苦的男人，夜半春梦不恨，静默无声。是你说的永恒，认定永恒就是你要温存。而我是你那心甘情愿的女人，只想留给你最后一点点的温存，而你是多么多么的残忍，让这女人变得不再纯真。而我是你那心甘情愿的女人，只想保留最后一点点的自尊，而你是那么那么的心狠，任凭我的心一天天变冷。是想你、怨你、念你、恨你的女人，而你是他的人，却拥有我的吻。你是温柔迷人、让我痛苦的男人，夜半春梦不恨，静默无声。幸福就是你说的永恒，认定永恒就是你要温存。

是不是转身偷偷窃笑，看来你真把我当成一切，想来做事有些绝，找明白无不想妥协，难得你耐心把爱锁定，在无人天网中将我拒绝，再宠我一些，再管我多些，我喜欢撒娇的感觉，再宠我一些，再管我多些，我管你一万个容 锁定在 FM103.3 品味033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接下来听到的歌是由徐世珍作词，杨子普作曲，歌手来由时演唱的一首叫做孤单心事的歌。这首歌由华研国际公司制作的，于2005年12月27日发行的国语专辑终极一般影视原声，这张专辑当中。 下在我窗前，不露也在流眼泪，只剩的人都看起来比我幸福一点，用寂寞来自言，还是最想要你陪，曾一起走过的夏天，我常常会梦见，我猜不到你真正的感觉，思念写成脸上的灰圈，有的时候我宁愿你对我坏一点，无